家的路上，分手已经是天有三天，整个人什么都不对，左边右边心里寻找了几遍，你真的不在身边。

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。 楼台就地取材，手到擒来，我在他面前却像隔着山脉。山坡和阴霾一共留言，排山倒海，爱他的执念把我说成等待。不到这千年，爱情在破裂，独行没穿下来，达尔文的脸一压压一遍，进化了解不开。 多情容易被出卖， 高年不爱， 缘分只靠等待， 高年未来， 那承诺太容易不败， 外传到来， 那结果总是一样坏。 Yeah Come on now， 马车的轮胎翻山越岭都要表白，跑车跑得快，只为早点。 愁是一边流浪一边播撒的种子，在心安处落地生根，从此有了第二故乡。我们随遇而安，落地生根，既来则定，四海为家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。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也许还会继续流浪，在这极大又极小的世界上寻觅着，创造自己精神的家园。

相留，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 每天走到新发现，让疾风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口烟，笑与甜，放心洒，就如决心向着前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请看着我，请拥抱我。

大。关起门，看世界的热闹，一颗心跟着动摇。躲起来，等你来寻找，等你来爱我到老。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桃花开了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。最动听。 心跳，但是不算无可救药，我这一辈子重要。 自己烦恼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比长征还坚固，直到

历史的脉动就这样在你身边行走，年间的美食更是能让你回想儿时的灶台锅碗，这里太容易找回曾经关于过年的记忆。浙江的安昌古镇可以说是绍兴最原汁原味的古镇了，沿河的三里街市还保留着质朴的生活，这座最具有年味的古镇，每逢春节，家家户户就开始为新年做准备，桑年糕、裹粽子、串腊肠、扯白糖，一派辞旧迎新的祥和气氛。想体验最地道的江南年味，这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山东的周村位于淄博西部，号称天下第一村，据传为呢清代乾隆皇帝所题，享有充满惊喜，但一家团聚则是让人最安心和最幸福的年味。不管去哪里，团聚永远都是过年的正经事儿，所以回家过年也好，带着家人出去走走，感受不同的年味也行，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。今年你又准备去哪里过一个年味年呢？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已经是上午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